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42集，人不为己。展昭快步出了百鬼山庄，往山下走。白玉堂快走了几步，跟他并排下山，也不说话，更不问，就是跟他一起往回走。两人一直离开了百鬼山庄，走到亳州府城门口的时候，展昭看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也看了他一眼，突然抬手接了一片飘下来的雪花。 下雪了。 展昭抬起头，雪花就像是听到了白玉堂的召唤一样，纷纷扬扬落了下来。展昭此生也是第一次看到大雪落下来开始的这一刻，觉得场面十分震撼。看了良久，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有些黯然地往前走。黑虎挨着展昭走，尾巴还在轻轻勾他的衣摆，动作比刚才温顺了，不像之前那么调皮。 你不忘？ 你想说的话我准备好听了，不过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你发那么大脾气。潘老三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把你得罪成这样？ 他害死我好友。 多好。 亲大哥一样好。 我去帮你杀了他吧，如果你动手不方便。 展昭倒是没想到白玉堂来了这么一句，哭笑不得。 能杀我早就杀了。 为什么不能杀？ 他本名叫潘旭，赵普肯定认识他。 潘旭。 白玉堂觉得这名字很熟悉，琢磨了片刻。 潘旭，那个黄城军的统帅潘旭吗？后来因为恶贯满盈，罪行被揭发，差点斩首。但是因他祖上三代忠良，先祖更是辅佐太祖有功，所以要免一死。于是他从二品将军被贬为庶民，发配边关极寒之地。 就是我让他一无所有发配边关的，所以他很恨我。 潘旭被贬是好几年前的事，那时候你还没在开封府任职吧？ 说话间，两人已经回到了亳州府的衙门口。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。要我跟他一桌吃饭，我宁可饿死。 你自然不用跟他一桌吃饭，但也没必要饿着，跟我一桌吃饭不就行了？ 白玉堂拉着展昭往偏院走，展昭正闹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闻到一股香味儿。 啊，来了！ 后院凉棚下边几口大锅煮得滚热，锅边放着好些菜，什么牛羊肉冻豆腐。小四子正拿着筷子涮羊肉呢，回头一看，展昭他们回来了，叫了起来。赵普他们众人都在，弄了几口大锅，正吃火锅呢，好热闹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 天冷嘛，火锅最好。 说完，白玉堂拉着展昭过去坐下。小四子拿起一串热熟了的鱼丸鹌鹑蛋递过去给展昭。 嬷嬷，这肉丸子可好吃了。 展昭接过来吃了一口，嚼了嚼。 牛肉丸子正。 来喝一口。 好正宗的牛肉粉丝汤。 公孙给他端了一碗汤过来，赵普又递了串烤好的羊肉，包大人还给展昭递过来一个加好了驴肉的火烧。展昭刚才还恶劣的心情呼啦一下子痛快啦。白玉堂端着酒杯喝酒，展昭的嘴暂时顾着吃，没空说话，空出一只手给白玉堂夹菜，让他别总喝酒，多吃饭。 你们不是去百鬼山庄吃好吃的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 是啊， 其实刚才临出门的时候，白玉堂就让白福在后院搭起架子请众人吃火锅，一来天冷，大家赈灾又辛苦，犒劳一下，二来就是怕展昭一会儿这顿饭又有什么变故吃不上，没想到还真让白玉堂压对了，第三顿也没吃上。 本来是能吃的，不过碰到了潘老三，这猫就说宁可饿死也不跟他一桌吃饭。 展昭边嚼着小四子帮他烫好的羊肉边点头表示就是这么回事。包拯也纳闷，展昭向来好脾气，有好吃的脾气更好，竟然发怒。 那潘老三什么人？ 潘旭。 难怪了。 白玉堂话一出，包拯挑了挑眉，庞吉摇头冷笑，赵普嚼着个丸子撇嘴， 这厮还活着呢，真是祸害一千年啊。 潘旭这个名字我都听说过，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吧，之前一直听说他多好多厉害，可是突然就被揭发了，说他恶贯满盈，还害死了不少人，原本流芳百世一夜之间就遗臭万年了。怎么就是这个潘老三呢？ 潘旭在开封作恶那会儿，我光顾着打仗，所以不是很熟悉，不过后来听人说了一些他的事情，宰不了他，可惜了。 这么坏，他干了什么呀？是贪赃枉法还是谋害忠良了？ 他都干过。 庞太师端着个酒杯边喝边摇头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呀，这人比庞太师还坏。包大人似乎挺喜欢小五的，拿了一串烤肉逗他。 潘旭这个人呢，怎么说呢，那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真是太适合他了。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是多少人为非作歹的最好理由啊。 潘旭啊，出生将门，和一般纨绔子弟不太一样，他野心勃勃，拼命想往上爬。潘家先祖辅佐先皇的确有功，可惜人才凋零，潘旭的父亲潘早年也战死沙场，就剩下他孤儿寡母留在开封。虽然每年俸禄不少，但当年他父辈那些同僚不少都已经在开封身居高位，干出了一番名堂，福泽子孙。而且潘旭怎么说也是个武将，又不肯去军营，朝中又无人脉，所以仕途不算顺畅。 武将不当兵，为什么？ 军营里边他能有什么前途啊？军营王爷坐镇，几个将军都比他年轻，他想往上爬前途有限啊。 所以他留在皇城，那能做到皇城军的统领，二品大将军，也是很厉害了呀。 从来没人说潘旭不能干，但能干也要讲究方法呀。这潘旭为了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，这一路他可害死了不少人。另外啊，他的野心不止于此啊。 还有什么谋朝篡位啊？ 差不多，不过还没实现，被人发现了。 说着包拯看了一旁闷头正啃牛肉串的展昭一眼，众人都看展昭，他吃的貌似心情不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饱了能说说这潘旭的事情。展昭啃完了牛肉串，又去拿一串羊肉串，抬头就见众人看着自己，不由眨着眼。白玉堂拿了块上好的柔软的白绸子抹了他嘴一把。展昭端着酒杯喝了一口，小四子赶忙给他满上。展昭大概也知道众人都觉察出他有些异样了，就慢悠悠开口。 事情要从7年前说起。 这么久？ 白玉堂也挺吃惊的。小四子掰掰手指头，7年前他还没有出生。 我16岁下山入江湖，一路吃天下美食，一路管闲事，到一个地方认识了几个江湖朋友，日子过得很快很开心。 众人一听到这里都有些无力。展昭这南侠客名扬天下，大家都当他是一路行侠仗义管闲事儿。可现在想想，他的行程可能是按天下美食来定的，比如说今天去蜀中为的是去吃火锅，没想到碰到闲事儿了，管了闲事儿吃了火锅，又去钱柜吃汽锅鸡，再跑去杭州吃西湖醋鱼，一边吃一边管闲事儿，管闲事儿是为了消食。这样一想，众人都有些扶额的冲动。 我入江湖一段时间，有一次迷了路。 展昭话还没说完，众人都怀疑地看他。有一次迷路？你不是总在迷路吗？展昭皱眉，继续啃肉串，不想听算了。 接着说呀，妈妈。 小四子继续狗腿地给展昭倒酒。展昭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接着说， 等我问清楚路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在天黑前赶到下一个镇了，只好露宿野外了。当时正好路过一个小山坡，上面有个破庙，天还雨蒙蒙的，我就牵着多多进去避雨。进破庙的时候，我看到里面有光，原来庙中有人架了一堆柴火，点了火，正坐在柴草旁喝酒呢。 众人接着听，江湖人破庙点个篝火，一壶酒露宿一宿，也算某种特有的情怀吧。展昭边说边似乎回忆起当时见面的情景。 那人大概二十六七岁，能大我个十来岁，穿着一身米色的长袍，手上一个酒囊，手边一把刀，一个包袱。哦，他个子蛮高的，身形挺拔，就是偏瘦了些，一头头发是琥珀色的，很少见，随意梳了扎在脑后，见我进门就看了我一眼。 他长什么样子？ 长得可帅了。 有白白帅吗？ 不一样的感觉。 那有九九帅吗？ 都不像，他给人的感觉很温和，斯斯文文的，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。 是个书生啊，还带着刀的，爹爹也带着刀的吗？和爹爹像吗？ 众人听后都纳闷，看公孙，公孙还带刀，刀在哪儿？公孙不由得有些尴尬。 也不像，他不是那种第一眼就多惊艳的类型，是那种越看越顺眼的，样貌很端正，眼睛漂亮，看人的时候给人真诚的感觉。你看他一眼就会觉得，这个铁定是个好人，你就这样的感觉。 叫什么？ 风落岩，游侠风落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